虽觉随意所见不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性呢就如幻。嗱，讲我哋承接上文呢，就系观心无主。咁此处一段经文呢，就系讲观法呢就如幻啦。因为一切法系从自心之所幻起，咁自心所幻起之法，都系种种因素呢系和合而成，系彻底都虚妄啊！若果离开种种嘅因素、种种嘅条件，就系无诸法可得。咁既然无诸法可得啊，所以我哋就唔好啊过于嘅执着啦。咁既然说明我系如幻如化，无我可得，咁诸法亦都应该咧系如幻，系无法可得噶。虽觉随业所现不同，此一句经文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每一个众生每一个人各各随他所做这个业力啊，所现即是所受的呢就是不同，所谓各人随所作自己的业呢，所谓自作的自受，所以每一个人呢是相同的。例如我们人道之中就有贫富贵贱，就有受扰穷通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呢？都是个人啊，这些就是自己每一个人呢所做这个业是不同，所以个受这个果报的时候所显现的所受的呢亦都是不同。那么虽然呢是各个随业不同而所现所受的不同，但是如实于中就没有作者，实实在在于其中间呢就没有一个呢主宰，就是说呢我喜欢比你个穷，我喜欢比你个富，我喜欢比你个长命，我喜欢比你个短命，我喜欢比你个有病，我喜欢比你个无病，是没有一个呢这样的人呢来主宰一切，就纯粹呢就讲这个因果啊。所谓如是因就是如是的果，就是纯粹呢是自作自受，所以我们受扰穷通贫富贵贱啊，这八个字其中一半就好啦。所谓长寿又富贵啊，当然是好啦，如果是短命或者是穷困当然就不好啊。所以这两句话，所以贫富贵贱受扰穷通啊，半是属于好的，半是属于不好的。但是这些呢纯粹呢没有一个人呢主宰我们，比我们的不好比我们的好，绝对都没有这样的权力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去主宰。但是纯粹呢每一个人他自己呢就是所做的业力不同，所受的报应呢亦都呢是有浅深啊、贫富贵贱受扰穷通的分别。所以我们今日富贵样样都通达，我们呢亦都不需要啊过分的欢喜。若是我们今日所受的是贫穷，或者呢是贱家，或者呢是短命，处处都阻滞唔通嘅咧，我哋亦都唔使咧怨天尤人，亦都唔使唉声叹气啊！我哋知得系我哋宿生，受人冇栽培到，所以今生咧处处都唔通顺啦，处处都系唔好啦。我哋应该咧唔单话唔好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啦，仲要好好地咧为自己未来咧打算一下。好好地多做返啲善事，或者即使冇钱去做善事，我哋对于人哋做善事呢，我哋出啲力啊去成全人家嚟嘅善事，或者我哋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啦，就可以改变自己呢呢个未来嘅命运啦。咁所以一切之一切係完全呢唔离开呢个因果两个字，所谓如是因就是感到这个如是的果报。那么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农夫 呢個種田嘅人啦。咁啊，香港都有好多種田人嘅喎。今時今日，無論咧沙田啊、大埔啊，或者咧係屯門啊、荃灣啊，都發展成為衛星城市啊。但係佢當日咧，都係好多本地人啦，喺個地方種田種菜嘅。即使今日好多農地菜地都發展為屋地啦，起曬屋啊，但係亦都仲有大部分咧要保留，唔可以全部建曬屋噶，都仲係要留翻多少咧？種田種地嚟到維持本地日常所需嘅所謂蔬菜。咁啊，佢哋咧就識得啊點樣落嘅種子，咁啊點樣咧去栽培啊？曾經落咗咧，已經係發芽嘅種子，去栽培佢，以及日後咧點樣咧去收割，嚟到享受咧佢得到一種個果實。嗱，呢啲都係如是因就如是果啊。如果佢當初唔落種，落咗種之後唔好好地去栽培下佢，淋下水，放下肥，仲要按定時間啦。咁啊，佢日後咧先至可以咧有收穫。如果佢唔好好地下種啊，唔好好地去栽培，淋下水放下肥啊，咁就肯定咧佢日後就冇收穫啦。嗱，咁啊，如果佢又落種，又好地栽培嗰啲種子淋水，等佢發咗芽咧放啲肥，咁啊俾啲時間嚟栽培佢啊，咁就肯定就功不唐捐啊！咁佢唔單收到呢個好嘅果實，自己得到受用，佢仲可以賣得好多錢，換多好多錢翻來做第二樣事。而佢啊賣剩多少作為下一次嘅種子，佢冇話賣到絕噶，佢緊要留翻多少去做下一次嘅種子啊。咁下一次種嘅時候，佢又有種子啦。咁然後咧，下一次嘅種子又發芽，咁啊又栽培又收果報啦，又收呢個果實。咁佢又留翻多少种种子啊？咁啊，如是咧，所谓世世代代咁啊，都系咁样种落去啊，佢都唔会断住，都系享受佢呢个果实啦。所谓功不唐捐啦。其实我哋嘅人啊，做善事亦系一样。我哋今生做善事，咁啊来世啦，就系受呢个善嘅果报。咁你正在受善果报嘅时候啊，你若能了解我今生点解会为善得咁好啊，都系畜生啊善根栽培。咁你跟住咧下一世受善果报之时，你又做呢个善因啦。咁如是咧，一代一代一代咁啊，在未了生死以前，咁你生生世世都得到直义佛法、闻佛法，咁啊感受啊，要咁享受啊呢个善报嘅果实啦，好似个农夫啊种田一样，咁啊如是咧代代咁样不断啊，咁啊下种，时时代代咁啊不断咁啊栽培，咁啊时时代代不断咁咧系继续咁啊享受呢个果实啦，咁啊亦即是话咧系全靠自己嘅力量，就唔系话有边一个神。或者有邊一個鬼啊，咁嚟到咧主宰我自己，咁啊呢種咧，咁啊睇法啊就變成咧外道嘅思想啦。我哋佛教就係講因果，我哋邊一個人好係佢自己修養得嚟，邊一個人好啊，或者咧感受完全都冇樣好嘅，亦係佢自己嘅罪過所招感啊。所以話如實於中就無有作者。佢故一切法皆不思議啊！我哋自性係不思議，其實一切法啊，因因果果啊，眾生嘅業力啊，亦係不可思議。所以現在話一切法皆不思議，説明一切法都係從呢個不思性而玩起啊！咁啊，玩起一切諸法咧，都係自性而玩啊！玩起諸法都係咧切。抵个虚妄，只不过有因有缘，咁啊，然后先至有呢个果报啊。嗱，咁我哋刚才讲一个农夫种田，嗰个种子就系为因啦。嗱，缘咧就冇因咧咁亲切嘅，缘啊只系帮助咁啊，佢就缘。嗱，若果冇种子，你就点样淋水啊？点样放肥啊？佢边先会生菜生米啊？好似我哋家呢啲大厦。 咁啊地下咧或者街磚或者打蠟嘅，你咪日日淋水咪只有個地下濕，佢根本就冇種子啊！你就點樣放肥？放肥爭你間屋臭添啊！你淋水就爭你間屋濕，佢根本就冇泥，亦都冇種子啊！你就有好好個助緣，佢就冇法子生出嗰啲米啊、嗰啲谷啊，以及嗰啲菜蔬等你享受啊！所以話我哋有咁樣嘅因嘅種子，就係為親因啦。有咗呢個種子嘅親因，咁啊加上啲泥土，然後咧淋啲水，咁啊到咁上下時候啦，應該咧要放啲肥，又再加上俾啲時間啦，等佢咧去發芽，去漸漸生長啦。咁啊日後就一定係有果實啦。所以種子就係親因啦。我哋嗰啲泥土、嗰啲肥料、嗰啲時間、嗰啲水咧，就係、是、呢個助緣，係幫助佢嘅。咁啊有咗呢個助緣，亦有呢個種子啊，咁啊過一段時間，我哋就可以都收割啦。我哋就可以切實咧得到享受佢呢個果實。咁所以一切法咧，都係從種種因、種種緣、種種嘅因素嘅條件啊和合。而有一切法，所以一切法呢本体都是如幻。好像我们一间屋，首先就有地啦，有一块屋地啦，咁啊先至买街砖啊，请嗰啲师傅翻嚟差都毫无泥，搵啲水，搵啲泥，咁啊差草啦，咁啊将啲砖一嚿嚿咁啊砌上去，咁啊然后先至可以成为一间屋啦。咁啊如果你话，又冇屋地，咁又冇砖，地又冇泥，地又冇水，地又冇沙，连盗墓师傅都冇埋啊！咁呢间屋又点样成？你即使有地啊，亦都起唔到呢间屋。所以有地又要有砖、有泥、有水，仲要有呢个泥水师傅啊，咁啊先就可以起成呢间屋。所以呢间屋咧，咁啊亦都系咧如幻如花。我哋唔使啦，等佢日后经过一百年、二百年冧咗啦，旧到不能修补啊！我哋先至知道佢烂。其实我哋眼前咧每一样法，都系念念之间咧系转变、系变坏，只不过有啲咧就冇咁明显，有啲咧就比较明显啊。例如呢间屋，我哋呢间屋咧已经应该有二十年嘅历史啦，我哋只系知道佢旧咗。但是就未曾想到它呢真的那么快就会冧，就坏到不可以住，就说明它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已经旧了很多了，当然不是二十年前那么新，那它就坏，就是坏得比较慢一点，没那么明显。但是我们的花，佛陀很多花的嘛，那么刚才买来当然是光彩啦，是新鲜啦，其实不超过一个礼拜，最多是五日就要换下水添啊，不可以五日都不换水，就算你日日换水，剪下它这个花脚，整得它企企理理，洗得它干干净净，那也不过摆个六七日，你不掉都不得了，那这些就坏得比较快一点，坏得比较容易明显一点，那日日慢慢炒，慢慢将它、啊、变成又黄又落叶，那就比较是坏得快，就坏得明显。其实呢你不用等一个礼拜先至呢掉咗佢啊，你眼前佢都系念念之间分分秒秒随着呢个时间呢已经呢就系、是、变坏啦，咁就坏都不能再坏啦，你想唔掉都唔得啦，咁以此嚟推，一发如此，发发都皆宜，就说明我哋既然随业所现不同，当然是自作自受，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做我们的主宰，主宰我们好，主宰我们坏，能够令自己好坏的是自己做自己受，一切法都是不离这个因缘，所谓如是因对如是缘对如是果报，那么以是类推，一切法都是以智者之意，就应修善业，以是所生允处戒等皆色端正，就见者无厌。此几句经文呢就是劝我们那些人啊，是应该呢修这个善法。那么我接承接上来，一切法 是无我，一切法亦都无自性。嗱，我哋既然了解咧，一切无我，一切法亦无自性，系如幻如花啦。咁我哋再生几十年，我哋就应该咧了解到所谓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呢种道理啊。我哋应该咧破除嗰啲恶，去修嗰啲善，与其遗臭万年，我哋都不如咧吓、生生世世享受呢个善名。要行呢个十善法啦，咁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就承接上文话咧，如果呢个有智慧嘅人，佢话智者啊，佢知得以上嗰种嘅因果嘅理论，佢哋应修善业啦，就唔好做呢个恶业，明白到咧善恶系自己做，日后啊善之与恶。亦是自己享受啊，咁啊当然人人都希望咧修善就享善，冇一个人中意咧系做恶而享受呢个恶嘅，咁我哋咧就应该去恶啊，而行善，去邪地而归正啊，反迷地而成悟啦。各位应修善业呢个应字就好肯定啦，我哋明白上文个道理，我哋应该咧就系以呢个有限嘅光阴。以呢个有限度嘅岁月去修行呢个善法，就唔好啦做呢个恶法啦。嗱，咁啊，其中咧，常常我听到有人家讲啊，佢话呢个因果咧都唔知点样解释嘅个法师，佢话你就讲善因善果定恶因恶果啊，理论咧就好肯定啦。佢话但系有啲人咧，好似得个行善就唔得好报啊。啊！佢话做恶咧，要反为得个善报添。咁我话冇咁嘅理由。咁佢哋引两句话同我辩驳，呢两句咩嘢话咧？亦都世人咧常常讲啊。佢话杀人放火啊，系金腰带。咁啊，如果修桥整路咧，就冇丝鞋喎。咁啊，真系咧呢、這个因果唔知点讲啦，法师。佢话话明佢杀人放火啦，系反而佢金腰带，所谓腰缠万贯啦。但是这个人修桥整路应该是好事啊，应该好报啊，他反而没有丝鞋。那我就跟他解释我这两句话呢，你不要连续这样讲，如果连续这样讲呢，就当然是对这个因果的道理呢是有抵触，杀人放火是罪恶，为什么他就金腰带呢？那么修桥整路的而且确是好事，没有人说他是坏事的，应该是说他好事，为什么他没有丝鞋呢？你如果你将佢顺读落去咧，就真系错因果。但系如果我哋咧明白呢个三世嘅因果啊，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所谓有三世因果嘅道理咧，咁我哋嘅解释咧就比较通啦。点样通？能够杀人放火，你而家眼见啦，咁啊现在嘅事，你现在见到呢个人，佢杀人又放火，当然系坏事，都坏到极点啦。在法律上都不容许他的了，肯定要拉他坐监要罚钱的，这个是眼前的坏处。日后呢，所谓如是的坏因，杀人放火的因呢，他们一定要感受到这个杀人放火的不好的果报的。所谓现在的因呢，就是招感了这个未来的果。金腰带呢，就是他今天享个福，但他今天享个福呢，是从前生得来的，他过去收到这个福报，所以今生感到呢，他是金腰带，用之不尽，所谓腰缠万贯，有些是银子。不过可惜他呢也都是不明白这个因果啊，那就变成呢他就做这个杀人放火的事就是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将他呢分开，杀人放火是今日的事，日后一定招感这个恶报，但是他金腰带是他宿生所修来的福业，所以今生他就感到金腰带咯。那他修桥整路就是讲眼前的好事，他日后一定是得到个好报，但是由于他宿生啊，他做到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所以感到他就没有丝鞋啊，他前生所做的那些都是不见得光的事，或者人家的好事他就埋没了， 咁所以搞到今生呢個惡果咧，咁連屍骸都冇咗啊！呢個係佢縮生所做呢個惡業嘅招感，與佢今生修橋整路咧就冇關聯。咁啊，即是話過去佢因為做咗呢個惡業，所以咁就今生冇屍骸。但係佢今生亦都啦嚇修橋整路啊，佢就可以啦嚇感到日後所得到修橋整路嘅好報。呢、這個殺人放火就係眼前嘅罪業之因啦，日後定招呢個殺人放火嘅惡報。但係佢現今佢享受呢個金腰大腰前萬貫嘅福咧，就係佢縮生所修嚟嘅。嗱咁啊，三世嘅因果。過去乜嘢嘅因，我哋就感到今生現在乜嘢嘅果；我哋今生做啲乜嘢嘅因啊，就感到呢個來世乜嘢嘅果。呢、這個因果嘅道理咧，係好肯定嘅，係唔可以混亂嘅。善就係善，惡咧就係惡。嗱，我哋在眼前嚟講都好啊。例如我哋今日做咗一件大好事，咁啊人人都話你好啊，呢件事咧好公開嘅。是人人都知道呢件好事，咁啊当然个个都赞叹你啦，你如是好个因啦，咁啊招感如是，个个人对你印象好过嗰部啦。但系你听日啊，你就真系啦，杀人放火乜嘢坏事都做啦，咁啊当然亦都有人家咧批评你啊，讲你唔好啊，连法律都唔可以容许原谅你啊，照样要抽清你上个法庭要受审啦。咁啊变成啦，你就系杀放火之因，你就招感到俾人家地咧去闹，与共咧俾呢个法官裁判你个罪名，咁啊同时都系呢个人啦，咁啊善之时佢哋有善嘅报应，恶嘅时就系有恶嘅报应啦。我哋眼前都有过去、现在、未来呢个三世因果啊，所以我哋昨日做一件好事，今日咧个个都赞赏啦。啊！報紙、電台處處都傳播呢個好嘅新聞。啊！我哋跟住咧，今日咧，呢説接受人哋恭敬你、讚歎你個好處，你跟住馬上咧做一件殺人放火嘅事啊！咁啊，今晚乃至聽日嗰啲新聞都有播啦。哎，呢個人有乜咁噶？佢做完好事之餘，佢跟住點解又做咁壞嘅事咧？嗱，咁我哋明白呢啲三世因果嘅事咧。你就知道呢個殺人放火金腰帶啊，修橋整路冇屍骸咧，唔可以直讀落去嘅，就係將佢分開過去、現在、未來呢、這個三世因果啊。你咁樣解釋咧，得唔得啊？通啊，亦都好符合佛啦。呢、這個三世因果勸人行善，唔好做惡嗰種理論咧，係相符。所以因為咁嘅道理，佛咧就話佢話智者知呢種嘅道理啊。你就应修善业，过去修善业感到今生的善果，你正在享受善果的时候又修善业，那就感到来生的善果了，来生受到善果的时候又做善业，那就再下一生又招感这个善果。反之如果你缩生已经是不修福不修慧，感到今生贫穷短命多病的恶果，你又再不修善呢，又是做埋啲唔三唔四嘅事啊！咁啊，你今生呢个罪恶之因，又感到来生咧呢、這个痛苦之果咯、哦。你又再受痛苦嗰个时候呢，又唔识得修善啦，再嚟做恶业啦，咁就辗转落去，就生生世世都系恶啦。嗱，咁如果我哋缩生未曾种到呢个好嘅因，咁啊今生咧就受呢个唔好嘅报应啦，或者系多病，或者系短命啦，或者事事不如人啦。咁你在呢个时候你能够醒悟，能够觉得点解人哋咁好我咁差，人哋咁长命我咁短命呢，人哋啊成世都唔见阿医生黑痴都冇过嘅，我就成日唔单话打一次啊，唔系头痛啊脚痛，唔系腰痛呢就系、是、肚痛，总之啊成日都痛啊，点解会咁呢？啊，都系人哋收好，我哋自己冇收到好啊。咁你能够明白呢，今生啊快啲呢啊，佢做啲善心，去做啲善事，咁就可以转你呢个恶业啊成为善事，咁啊成此善因咧，你去世之后啊，咁啊生生世世咧唔会再受呢个苦嘅果报啊，咁啊所以善之与恶唔会混乱， 而三世因果咧，亦都唔会混乱啦。咁啊，以是之故，智者明白呢个道理，我哋应该就要修善业，希望今生修善业，来世得善果。得善果之时又再修善业，咁啊，再来一世又修善果，咁就生生世世都享受呢个好嘅，又长命，又冇病，又有福。亦冇其他唔通顺嘅事情发生，所谓事事都吉祥如意啦。咁啊，应该大家都希望咁个好报啊。所以我哋应该修善业，佢以是所生啊。佢话以是之故，我哋所生嘅咧，就系温处戒等，就皆悉端正见者无厌啊。乜嘢叫做温处戒等咧？其实咧，即系悉心而发。咁亦即是我哋嘅人，我哋嘅人咧有悉学子嘅肉体啊。亦都有呢个理想嘅心法，悉心而发，和合而成，咁啊有我哋呢个人生咯。不过咧，佛学里边嗰啲名相咧就好多噶，简单就系悉心而发。如果我哋详细嚟讲咧，呢、这个温就系五温，处就系十二处，戒就系十八戒。嗱，乜嘢叫做五温咧？就系、是、悉。受想行识，咁啊，译名叫做五音啊。嗱，音咧同埋呢个韵咧，其实道理都系一样啊。咁啊，温咧就是、以积聚为意啊，音咧就是、以盖浮为意。有呢五种法积聚，能够盖住我哋呢个真性啊，使我哋起烦恼而造罪而感受呢个生死个苦果。所以五音同埋呢个五蕴咧，各有其异，亦可以相通嘅。嗱，咁啊，色受想行识嘅五法，第一个色就系颜色，呢个色就系指我哋呢个肉体。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个肉体嘅，世界上有好多个种族，系有黄种、有白种、有黑种，系有赤种、有红种，好多种族嘅。咁但系唔论佢乜嘢种族啊，佢总有个样啊，佢总有呢个外表个色学子啊。咁啊呢个色学子咧，你可以睇见我，我就可以见到你啊。咁啊呢种咩叫做色啦、啊？嗱，我就好明白。嗱，我哋梗系住喺香港，好多人喺香港出世，喺香港咧或者揾食咗几十年。咁啊，香港个生活已经习惯咗，举手投足都系香港人咧。嗰種嘅款式，嗱，如果我哋街上啊，突然間睇到有一批，那就一個咁少嘅啫，佢剛剛響大陸出嚟嘅，你就算啊俾一套最靚嗰啲西裝佢著住，同佢打一條最靚嘅領呔，著一對最靚上級嘅皮鞋，但係咧都唔似香港人嘅，你一望就知道呢個梗係響大陸嚟噶啦。但係你話佢點樣分辨咧，就好難講。但你能够睇到佢呢个外表，外表咪颜色咁就形式啦，你就知道呢一位阿叔咧唔系香港住惯嘅，系一定系响大陆咧出嚟冇几耐。我哋唔好话佢偷渡，就算有人申请佢出嚟，佢合法居留而又扮得啦好四正啊，穿得好靓，可惜佢呢个外表咧，人哋一睇就知道啊。咁啊呢种就叫做识啊，就你可以见到我，知道我系咩嘅种族。我可以见到你，亦知道你咩嘅种族，咁啊呢种就叫做色啦。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外表啊。嗱，第二就受，我哋唔系净系呢个外表啊。如果净系呢个外表啊，冇呢个感受啊，你话同嗰啲木头、同嗰啲石头、嗰啲泥砖啊，有乜两样啫？你踢佢都唔喐啊！啊，大嚿啲嘅石头你踢一踢唔喐啊，大嚿啲嘅砖啊，你踢一踢佢唔动啊。咁所以我哋嘅有个识学字，仲有一种感受，就系人与人之间有个接触。我同你做朋友，同你做亲戚，同你做父子、做母女，或者做夫妻，或者做啦吓啊所谓庸姑。咁啊，大家有一种咧所谓亲切嘅感受，从呢个心里边咧有一种咧好嘅或者坏嘅感受。咁啊，呢个就叫做受啦。每一个人都有呢种感受噶啦，对呢个事事物物好与个唔好嘅感受，亦都在每一个人中咧，冇法子避得免嚟受啊。嗱，咁啊，第三个就想喎，嗱，我哋因为有感受， 我哋先至有一種嘅想法啊，呢、這個人咧係我嘅親人，咁啊佢家環境咧都好差，咁我應該有能力咧要幫下佢。嗱，咁啊點樣幫咧？我自己都有限嘅力量啊，我哋盡量啦、啊，咁啊幫得多少就算多少，咁啊總好過完全唔幫佢啊。啊，咁啊或者呢個人咧，唉、哎，我睇見佢都討厭啊。啊，佢唔單話咧同我冇乜嘢特別交情，而且佢平時對我咧或者都唔係幾好噶。咁啊，我哋啦嚇對佢咧普通啲啦，唔使咁認真咩為佢啦。嗱，咁啊無論呢個好嘅想法，或者咧係親切嘅想法，係跟住呢個感受而嚟嘅，呢種就叫做想，而且呢個想咧可以咧追憶過去啊，又可以安排未來，亦可以咧分別現在。嗱，例如我哋對某一個人啊，佢過去對我唔錯喎。咁啊，既然對我唔錯啦，咁啊，我今日咧亦應該對佢唔錯啦，所以我哋未來啊，日後如果佢有咩事咧，我都應該要照樣對翻佢噶，所以咪追憶過去，安排未來，分別現在。嗱，如果從唔好呢個方面講咧，哇，呢個人舊時對我啊，舊時咪即係過去啦，認真太差啦，對我全無印象啊，當我最艱苦嘅時候啊，佢唔單唔幫我，佢仲毀破我、破壞我添啊！咁所以家下啦，都麻麻地啦，都可以唔使做朋友啦，最好咧大家少啲来往啦。至于话日后咧，更加唔使讲啦，佢有佢，我有我，咁呢啲都系属于啊我哋呢个想法，从呢个感受呢方面咧而来，可以咧追忆过去，可以分别现在啊，可以安排未来，呢、这个就叫做想啦。无论好嘅坏嘅，由一种感受而产生呢个理想。既然有一種理想又有感受，第一件就是做作，做作就是行，行呢就好像我們行路一步一步行，就叫做行呢，那就代表我們這個做作，行即是做作，我們做作這個好，做作這個壞，都是由我們自己所做，做好做壞，每一個人可以強迫我，都是我自己呢隨境轉做好或者咧系做坏，咁呢个就行啦。嗱，最后呢个色咧，咁啊色受想行啦，讲过啦。最后呢个色咧就唔系颜色呢个色啦，呢个色咧就系知识嘅色，亦即是咧系分别嗰一个色，就系有知识冇知识咧嗰一个色字。呢个色咧属于呢个第八心王，就系将啊从前咧所做所行嘅善呢个恶嗰啲种子咧。通通落晒呢个第八波赖耶识呢个异地之中，亦决定以后呢个人啊生到善处，亦或生到呢个坏处啦。咁啊呢个就完全咧系呢个第八波赖耶识嘅功能啦。如果我哋喺呢个第八波赖耶识之中所做嘅留低嘅都系善嘅种子，或者善嘅种子来得多，咁样咧就决定啦，以后我哋受生呢个善处。咁如果我哋呢个种子系纯恶或者恶嘅种子多嘅善嘅种子，咁我哋日后咧受生就决定咧落于呢个恶度啦。嗱，咁如果我哋一生人又唔善又唔恶，你话佢善吗？啊，佢有50%嘅恶喎。你话佢有50%嘅恶咩？啊，佢亦都有50%嘅善。咁啊，无所谓善恶，善恶都有咁上下。咁呢个人去世之后啊。佢又唔可以即刻上升天堂佛国，佢亦都冇可能咧即刻下堕地狱或个畜生，咁佢就做翻啦，有一个中阴身，啊，有个中阴身咧，即系介乎咧上升下堕呢两者之间啊，咁啊佢就中咧，就因为佢嗰个时候所见得嘅阴阴暗暗啊，咁啊佢哋中阴身就由佢咧睇个同边一个世间上个父母有缘。咁啊，当呢个有缘父母交合嘅时候啦，咁啊个成佢一念啊，呢个真爱之心，所谓男嘅见到佢个老豆啊就唔高兴啊，同性啊嘛，见到佢个母亲咧就系异性啊，咁佢就欢喜啦。嗱，咁啊如果系女嘅中阴身咧，见到个母亲咧就讨厌啊，因为同性啊，见到佢个父亲咧就好欢喜嘅，就因为咧系异性啊。咁啊，嗰个男中阴或者女中阴，成此一念嘅真护之心咧， 咁就入胎啦，就揽呢个父母嘅精血以为体，咁啊经过十月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小人物啦，咁佢咪生出嚟咯，啊咁啊一生嘅享受亦都系不善不恶啦，咁所以我哋呢个因果上咧就系、是、啊好清楚嘅，因此说明呢个五蕴，咁啊即时咧色心而发，亦即时系我哋呢个人。有驱壳子的外表，亦有呢个受想行识呢个心理的享受，咁啊叫做五蕴啊，咪即系呢个人咯。嗱，处在十二处，即系六根同埋呢个六尘。我哋出一世之后，每一个人都有六根，有呢个眼耳鼻舌身意，人人都有六根。嗱，咁啊六根所对就系六尘啊，眼就对色，耳咧就系对呢个音声。鼻就对呢个香臭，舌呢就是对呢个咸淡甘辛，我哋呢个身呢对呢个觉触，我哋呢个心呢个意地呢就对呢个五尘借落影子个法尘，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就对呢个色声香味触法个六尘啊，咁我哋称佢为叫做十二处啊，六根咪即系我咯，咁啊六尘就系我所有啦。但每一个人都有喎，我哋每一个人有呢个六根嘅肉体，边一个人冇眼耳鼻舌身意啊？人都具足，咁啊就系我啦。咁个所对嘅你话系咪陈景咧？你系边一个人对于呢个色唔睇多几眼？你系边一个人对于呢个音声唔中意听多几听噶啦？边一个人对呢个好味道唔闻多几下？你话边个人对嗰啲好嘅饮食唔食多几次啊？那边一个人对于嗰啲觉触系好嘅，所谓柔软啊，适合自己嘅心意嘅，唔去接触多几次啊。嗱，咁啊呢种咧六根对六尘，咁啊即系有我同埋有我所有咯。咁啊佢哋十二处，嗱界咧就十八界，就系包括六根六尘嘅十二处之外咧，再加上呢个六种色心啊，我哋眼所对嘅色。耳所对的音声，鼻所对的香臭，舌所对的咸淡甘辛，身所对的觉冲，意地中这个借落的影子，我们意中起分别有六种色心咯，分别的是好是丑，我们六根分别这个六尘好抑或坏，好的就生起这个爱心，不好的就生起这个厌恶心，他不知道外境是如幻，佢執為真實，分別好醜啊！呢、這個就正式嘅愚痴啦。所謂有我有外境，有呢個六種色心同妄想分別，咁啊因此造業，然後招感呢個生死嘅苦果啦。嗱，咁所以五蕴十二處十八界，即係咧色受想行識，同埋眼耳鼻舌身意嘅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嘅六塵，以及眼耳鼻舌身意色。个六种色心啊，其实将佢收缩起嚟就系色心而发。例如六根之中，眼、耳、鼻、舌、身、意，咁啊六根咧都系属于心法啦。嗱，六尘嘅色、受、想、行、识，咁啊属于咧呢个尘境。咁我哋呢个色心啊，六种色心都亦系属于心法。但呢个五蕴之中咧，我哋最初呢个色音啊，就系、是、呢个肉体属于色法啦。咁啊，其他受想系属于心法。嗱，所以六种根系心法，六种尘咧亦系呢个色法。咁啊，十八界中呢个六种色心咧，又系心法。咁我哋将佢合埋嚟咧，即系色心二法开支，就系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佢话皆色端正见者无异咧，就系、是、由色心二法广之，就系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诸法和合啊。有我哋呢个色身，有我哋呢个心理。如果我哋系呢个色身同埋呢个心理啊，呢、这个我啊，我哋所修嘅完全系善业。所修的完全都是好事，都是种种的功德事，那我们日后所感的这个报啊， 屬於呢個好嘅報應啦。佢話皆色端正啊，相好圓滿。咁啊，既然端正又相好圓滿啦，咁啊就見者歡喜咯。人人見到佢都歡喜啦，因為佢應收善業。咁啊，以是之故咧，佢所生出嚟呢個色心二法和合啊，佢呢個色身咧，咁啊六根具足，見者都無厭啊，人人見到佢啲生個歡喜心啊。嗱，反過來，如果佢唔收呢個善業，即係收呢個惡業啦。咁啊，如果佢收呢個惡業嘅話咧，咁啊所生出來嘅亦都係啊一個唔好嘅相貌。所謂凶神惡煞啊，或者咧唔得端正啊，咁啊人人見到佢，當然啦唔會歡喜啦，想睇多眼都唔中意啊，所以見者就有厭，就唔係無厭啊。嗰啲佢見到佢嘅人咧，常常都會厭惡啊，唔想多睇一眼啊，睇多一次佢都冇興趣啦。咁呢啲就係如是惡因，就招感如是惡果啦。嗱，咁啊，如果我哋智者明白上來。各各隨業所現不同，作善因得善果，作惡因得惡果啦。咁我哋應該就唔想啊，作惡因招惡果啦。即係等於我哋應該修善法，種善因，以此呢個善因為根本啦。咁啊，日後感到呢個善果咧所生出嚟嘅五蕴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呢個色心意法和合呢個肉體啊。來得都是端正，所以人人見到他呢都沒有一種厭惡之心，這種也是很平常的。我們人與人之間，很多朋友親戚，真的很多人見到某一個人親戚朋友呢，總是不想見他，總是跟他無緣。但是有一類呢，你就算不是深交或者沒有什麼親戚關係，是普通人的，但比你熟悉，你都願意見多佢幾次嘅，呢啲就係咧每一個人啊所修嘅唔同，而令到對方對自己啊歡喜就抑或係厭惡，一舉手一投足啊都唔可以離開呢個因果兩個字。既然我哋善因有善果，惡因地有惡果啊，我哋應該要捨惡嘅從善啊，應該要捨邪歸正啊，應該要返我歸真。所以呢一段經文。就是劝我们那些人呢，是应该呢是收这个善业，就不好呢是收这个恶业。因为善业之因是能招这个善业的果报啊，恶业的因呢就是能够招这个恶业的果报啊。那么与其恶业生生世世流转生死受苦，都不如呢将这个心转过来收呢个善业啊，而令到自己咧生生世世系受呢个善嘅果报。个龙王系与观佛身，从八千亿福德所生，诸上庄严，光明显耀，蔽诸大众，设无量亿自在梵王，悉不复现，其有瞻仰如来身者。岂不目远？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以佛果证啊，就系以佛果最高嘅境界嚟到证明，所谓修最高嘅善因，就可以得到呢个最果最高嘅佛果呢个善嘅果报。嗱，咁啊，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咁啊点样啊名为叫做以佛？果嚟嘅证明咧，因为业果系最不可思议嘅。咁啊，前面咧，既然系以呢个因相嚟到证明，即系以作咩嘅因，就系咁样一个果，咁啊证明呢个因系不可思议啦。嗱，咁啊，现在进一步咧，就啊用呢个果就来到咧去证明，即系你如是得到咁样个果报啊。就是证明你因地中呢是种下这样的因，然后才可以招到呢这样的果。在这个业果相之中，最高就是佛果的境界。 以至到一般众生的业果，其中就不论它是殊胜的业果抑或是下劣的业果，都是由个别的业因然后招感个别这个果报的不同，说明一切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完全是自作自受，所谓什么的因是招什么的果是一定的，绝不是有某一个人有咁嘅力量啦，对你欢喜就俾你个好，对你唔欢喜咧就俾你个坏，冇一个人都有咁嘅力量。所谓是好是坏，都系完全由自己咧系栽培出来。所以此一处所读呢一段经文咧，就系首先咧就系举出以最高嘅佛果嚟到证明。他因中所修的是最高的不思议因，才可以感到这个最高的不思议佛果。龙王就因为佛呢在这个龙宫里面讲此一部十善业道经嘛，所以当机对象呢就以这个龙王是为当机为对象，所以佛呢将要呢讲话，首先就叫一声龙王啊，他说与观的佛身，佛本来是有三身的，就是有法身属于这个离体，有报身属于这个福力的庄严，亦有这个应化身属于佛一种法身的妙用。所以现在说与观佛身就是讲佛的应化身，就是说明佛和哪一个地方有缘，咁要喺边一个世界为呢个有缘众生而说法啦，咁佢哋出世修行成道而得到呢个三十二种嘅大人相啊，咁使到嗰啲众生咧见到佢都系生个欢喜心嘅。咁呢个三十二相啊，好多人都已经咧知道佢有咁嘅相，有呢个咁嘅名词，但系边三十二种咧？究竟是沙二松相是怎样的好法呢？很多人未必是知道，我们从这个佛大辞典里面以及这个大智道论里面也都有讲到，今天呢就趁着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佛的三十二相，所谓我们没有的而佛是独有，这样才为福报之相嘛。第一就叫做足下安平相，为什么叫足下安平相呢？我们的脚板底呢没有一个人是平的，如果你的脚板底是平的呢，那就恭喜了，都是前面的脚趾后头以共着脚踭那就突出，但是中间呢就肯定凹进去的，不信你自己可以摸一下，也都不用摸了，早就已经知道了，如果你的脚板底是平的，那就真是恭喜了。我们如果去过泰国看过这个瑞佛，不知道哪一间寺啦，我忘记了，好多人都去过，我又去过，咁有一尊瑞佛咧，有几十尺长嘅，咁当然佢瞓喺度嗰只脚咁样搭住啦，个脚板亦都好大咧，咁呢个脚板就平嘅，唔系同我哋咁样咧系有高低凹凸嘅，咁呢种就叫做足下安平相啊，就由于佢宿生咧所行都系平等心啊。因此呢其实感到这个足下有这个安平相，以这个平等心呢度众生不分彼此，他所行都是平等的，所以感到脚呢就有这个平等之相。那第二就是千福轮相，那么也都在脚板底，我就去过泰国看过我刚才所说的那尊和佛呢，他不单说脚板底是平的，他还画到有一个圆圈圆圈好像个车轮那样的，咁啊，里边有好多嗰啲花咁嘅，特别一种相。咁啊，佛呢个脚板底咧，唔单话安平，而且有呢个千福轮相啊，脚板底下有呢个轮嘅形状。咁我哋有冇咧？我哋肯定冇啦。如果有，亦都系恭喜啊！你有佛嘅三十二相之一种啊！嗱，咁啊，第三咧，佢哋手指千长相啊，佛嘅手指咧好千长嘅。我哋啲手指就拔嚟除嘅，有啲咧就唔相配添啊！个手掌啊长，手指啊短；有啲系手指长，个手掌啊短，好少咧系相配噶。 但佛呢這個手指呢很纖長。第四呢，他的手足柔軟相啊，就佛的手的腳很柔軟的，不是跟我們這樣硬斑斑的，那是一種柔軟的感覺。第五呢，他的手足慢網相，什麼叫做慢網相呢？嗱，我哋睇佢嗰啲雞啊、鴨啊、鵝啊，嗰啲腳你就睇過啊。佢嗰啲趾伸開嗰陣時咧，中間有一幅膜嘅，咁啊連住嘅。不過佢嗰啲咧就屬於一種惡業墮落做畜生一種嘅惡報，來得厚。但係佛咧呢，這個腳趾同埋手指啊，所謂兩指之間咧，又係有一種嘅膜。但係呢種膜咧就好細好細嘅，你幾乎睇唔到嘅。它可以收縮自如，但是這種就純粹是一種的善業所感，因為我們沒有的，所以畜生就不同了。畜生它有一種惡報的感受，我們都是眾生之一，但是我們沒有佛的福相，所以就沒有了這個手指和腳趾，每一種指兩者之間呢有那一種細細的膜，那就沒有了這一種相，也只有佛呢先至有。咁佢哋手同埋足呢有一種佢哋慢網相。第六，佢哋足根係圓滿相，足根呢即係腳踭。嗱，我哋呢個腳踭呢就係唔圓滿啦，有啲就好削好尖，冇一個人呢係圓滿嘅。咁佛個腳踭呢嗰次呢就係圓滿，冇呢個凹凸嘅。第七呢，佢哋足夫就高好相啊！足夫咧就即系呢个脚背，即系脚面。我哋呢个脚面咧，亦系唔圆满噶。咁啊，中间就高高，两边就斜斜嘅。嗱，咁啊，佛咧呢个足背啊，即系呢个脚面咧，佢就系好圆满嘅，唔会咧有两边斜斜咁样斜落嚟咁样个睇法嘅。咁啊，第八咧，就是个喘如六芒相啊，喘呢就通常讲就呢个脚肚啊。我哋呢个脚肚呢前面有骨，后面如果肥你喐个咁低嘅。咁上面呢就係大，底下呢就係细嘅。根本呢就唔得圆满，但係佛呢呢个脚肚啊就冇我哋呢种众生一般人所有呢嗰种嘅唔圆满嘅相。咁證明佛個腳肚亦都係圓滿啦。嗱，第九咧，佢哋手骨長嘅過膝上啊，我哋嘅手咧，你點樣放低？除非你踎低嘅啫，側登嗰條腰都坐落去就住。如果你伸直企得直直咁啊，放低嘅手咧，就肯定啦，唔到呢個膝頭哥啊。你就無論你個人點樣高個手點樣長，你點樣去伸啊？都不會碰到膝頭哥，除非你彎腰不到膝頭哥那處。如果你到膝頭哥那處，那就也都恭喜，那也是一種福相。那就說我們沒有，那佛的手呢，他如果站在樹的時候垂低的手可以呢，不單說到膝頭哥的地方，還過了，還落一點過了這個膝頭哥，那就是手長就過膝上。第十呢，叫做馬王陰藏相，就是佛這個生殖器這個男根呢，它是略為帶縮入去的，就似得呢這個馬王一樣，這個陰亦是藏入去的，又是我們普通男人所沒有的。第十一呢，叫做身眾廣相。為什麼身眾廣相呢？即是由頭到腳板究竟有多高呢？咁佢將兩個手啊伸直，又係咁高。咁以為兩個手伸直係有幾多尺長，而佢個頭啊到腳呢，咁亦都係咁長。手伸口幾闊有幾多尺，成個人企一算呢，亦係幾多尺，好相配嘅。但係我哋係唔係呢？我哋如果將嗰兩隻手伸出去啊，拉直，如果比例我哋嘅人企喺度從頭到腳咁樣量一量咧，一定係唔相配嘅。應該咧伸直兩個手係短啲，量起嚟啊，而企高嘅咧係長啲。冇法子話企喺樹咁高，要用伸直兩個手亦係咁長，肯定係唔相配嘅。但係佛咧 就伤佢啦，就话从头到脚企喺度系几高，佢伸直嗰两只手一量咧，咁啊亦都系咁阔，系好相配嘅，咁就叫做咧系身中，即系横啦啊广与共呢个阔啊，呢个身咧无论横与共直咧都系一样嘅。嗱第十二叫做毛孔生青色相啊。我哋每一个人的人生嗰啲毛孔咧，有啲黑毛生出嚟，就已经就唔系清晰啦。但系佛咧，嗰啲毛孔生出嚟咧，佢有一阵咧系清晰之毛，而且咧好齐整啦，唔会杂乱嘅。咁啊叫做毛孔生清晰相。嗱第十三咧，叫做身毛相微相啊。嗱我哋嗰啲毛咧，响嗰啲毛孔生就系直嘅。但是佛那些毛生出来的毛呢，它就向右转，那转了一轮呢，那它就很贴地垂了下去的，不会说这样竖起来，不同我们这样的，它那些毛长而又可以卷起来呢，那就平平地在那个皮面的，那这种名为它的身毛相微相。第十四就是身金色相，佛呢全身呢是黄金色的，这就是我们所没有的啦。那第十五呢，常光是一丈相，佛呢常常放光，光所照呢周围都是一丈。这个佛就是应身在我们娑婆世界讲释迦牟尼佛，常光是一丈，我们就没有了，我们黑麻麻的什么光都没有的，如果我们有光就好了，那亦是一件呢修养得来的事。第十六就是皮肤细滑相，我们的皮肤呢很粗糙的，但是佛的皮肤呢就是很细软，是很柔滑。第十七就是七处平满相，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佛的脚板底足下安平相，佛呢有很多地方呢都是圆满的，好像脚面啊脚踭啊都是圆满的，我们都讲过呢一两样啊，加上七处平满相呢，所谓七处就是两只脚的下面，和两个手掌和两个膊头以及这个头顶的平面啊，那么这七个地方呢都是平而又圆满的。那我们的头顶是不是平呢？肯定不平呢，有些人的头是尖尖地生得好像山仔一样，就算没有那么尖那么高，都是两边前后左右斜斜地斜下去的，绝对这个顶不是平满的。那么两个手掌两只脚我们讲过了，足行安平上我们两个手掌亦是粒粒突突的，但是佛的手掌亦都是平满的。咁啊，两脚两手就成为四咯。嗱，两个膊头，今时今日啲人咧，无论男性女性，男人穿西装，女人所着佢哋嘅时装啊，都系呢个膊头咧加阔嘅，完全系造假嘅。我哋从前面后边睇下佢，好似个膊头好宽，其实你摸下佢都唔使摸，自己心知啊。佢里边啊托住一块嗰啲海绵啊之类咧。将这个膊头加阔以共是加高，似得好像是平，这些完全是装假的，不是真的。但是佛那两个膊头呢就是平而且是饱满，那么两手两脚两个膊头再加上这个头顶，那么七处，那么明白它的七处都是平整圆满的，那么它的七处平满相，我们有没有呢？我们就没有啦。我哋两个膊头都未做好睇啊，咁啊纯粹咧系装假嘅。嗱，咁啊亦都证明咧，所谓佛在世时嘅时候福报啲人好啊。其实家无论男人嘅西装、女子嘅时装，佢为咩嘢事佢整得咁平？无非都系咧想自己咧所谓够型啊，有型有款，咁啊证明佛相亦不可思议喎，佢唔使装嘅。而佛相咧就系有型有款啦。以现在的说话来讲，而令到呢末法时期的众生，无论男性女性都要学佛这种的有形有款，等于说明暗暗中你都是 信佛一样噶啦。啊，你都系学佛咧嗰种嘅庄严相啊，要令到呢个膊头咧系平缓。不过可惜两只脚同两个手咧冇法子学啦，唔通真系搵啲红毛嚟咁啊搭上去咩？啊，但系呢个两个膊头咧，佢都学得咧。啊、有少少地相似啦，明知是假的，佢都是向住呢个佛像咧，呢、这个两边膊头呢、这个平满相咧，咁样去学，但系绝对就唔系修福报咧得嚟。嗱、啊，咁啊理想真系啊，有只脚，两只手，两个膊头，要个头顶七处都平满嘅咧，你哋应该啊，在呢几个地方，两只手，两只脚，所行嘅所做嘅。都是平等，冇呢个大细心啊！如果你系咁样行咁样做咧，你就可以令到你日后啊得到呢个两脚两掌两个膊头同埋呢个头顶咧系平满上啊！所谓如是因就系、是、如是果啦。嗱，第十八呢个两翼满上啊，翼即系个粒底啦。我哋摸下自己个粒底啦，人人都摸到啊，冲凉啊，搽翻紧抹身啊，总会摸到佢嘅。都是凹咗入去嘅，但系佛个两边翼下咧，咁啊翼都系充满嘅，亦系一种圆满相。第十九佢就身如狮子相啊，因为狮子咧佢行起路嚟咧就好平直嘅，而且好威猛嘅，好庄严嘅。咁啊佛咧行起嚟亦系如同个狮子啊。所谓步步平稳有威仪，而且咧系端庄严肃，有威可敬啊，有仪就可畏啊，令到人哋见到佛像咧，都生一种咧系敬畏之心，既畏而且又尊敬。咁我哋就叫做咧身如狮子相。嗱，第二十叫做身咧，叫做端直相啊。我哋嘅身就唔得端直噶啦。我哋常常咧有咩毛病啊，或者是腰部有问题咧，成个人咧挪咗落去都有啊。我哋好多嗰啲老人咧，咁啊到时个腰咧永远都弯落去，就驼背就咁嚟啦，唔可以伸得正。就或者有啲本来就假定佢五尺高咧，一到咗六七十岁之后，即使唔死咧，嗰啲肌肉啊，嗰啲骨络退化咧，佢都好似短咗几分噶啦。等于话佢嗰啲骨络咧。是收缩了，既然有收缩了它就不得正直，但佛身是端正，不会是弯曲，又是一种福相。第二十一叫做肩圆满相，就是它这个肩膀，即是这个膊头特别是来得是丰满，不怕说斜膊的，那么叫做丰满相。嗱，二十一，佢哋四十牙齿相啊！嗱，你就系牙科医生咧，佢当然每日都见到好多牙有关嘅病人咧。我肯定佢自己固然冇四十张牙，就系佢每日见咁多嚟睇病嗰啲病人嗰啲牙齿啊，擘喺个口俾佢睇嗰啲牙齿咧，冇一个病人四十张牙嘅。其实嗱，三十只都唔简单噶啦。如果从呢个相学嚟睇。无论男子抑或女子，这个人如果那些牙齿又细只又密又齐整，有得三十只牙，不怕崩不怕缺，细而且齐整，这个人应该都好好食福，肯定他不会饿死。那么世俗人论相都尚且有一科专门研究这个牙齿又细只又密，细只就是多了，如果那些牙又大隻，那就变成呢嘴里面那个空位的容量就容得那么多了嘛，牙大隻了就是少了，没那么多隻牙了，而又参差不齐了，那这个人有这样的牙齿呢，那就保证这个人的生日的食福呢不是挺好，就算他有钱他都未必有这个食福。那么如果这个人呢那些牙齿又细隻又密，他即使怎样穷，但是他这一种相这个食福就不错的。那么没有四十张牙齿都尚且有这样的食福，何况佛呢是具足四十张牙齿齐整没有欠缺，当然应受九法界众生的供养嘛，那么唯有佛才可以受得起啊。 所以佛呢就具足呢个四十牙齿相。嗱，咁啊二十三咧，佢齿白齐物相啊，佢四十只牙齿当中好白净，好密实，唔怕有窿有罅，有所咧系间隔嘅，而系四十只牙齿都齐齐整整咁咧，一只笨一只，冇欠缺，亦唔会有呢个疏烂，唔会漏风，咁啊亦都系一种福相啦。咁啊二十四，佢哋四牙白净相啊。即是面前那四隻門牙呢，不單說細，而特別呢是白淨，是特別呢是上好圓滿的。跟二十五，額如獅子相，他這個額頭好像個獅子一樣，獅子的額頭都很圓滿的，不會有斜埋一邊的。那麼佛呢這個額亦復如是，如同這個獅子的額一樣呢，是很飽滿的。咁啊，二十六，佢哋烟中津亦得上味相啊！嗱，咁啊，佛嘅喉咙同我哋都一样，都有津亦咧，即系普通话嗰啲口水。嗱，咁啊，佛咧个喉咙嗰啲口水咧，都与我哋普通人都唔同，佢嗰啲口水个津亦咧所食嘅，都会变成咧最上最好嘅饮食。都会令那些飲食呢变成最好的味道，没有半点呢我们普通人的口水，所谓呢个人都不喜欢，除了自己吞回，没有人喜欢的口水的、又臭又不好味道。佛呢就不单没有这样的臭味，而且令食下去的东西经过他的喉咙呢，由那些津液的力过都可以令它变成这个无上的妙味。第二十七，佢就出广场思想啊，广场思想就佛嗰条脷咧可以伸出嚟，将个反转向上咧冚住自己个面嘅，而到达咧呢个额头嗰处嘅。嗱，咁呢个就有个疑问喎，嗱呢个就腹部啊同呢个腋部咧唔同啊。嗱，我哋通常嗰啲猫、嗰啲狗啊，咁啊根本就冇人同佢冲凉噶啦，通常嚟讲，咁啊佢点样可以干净咧？就靠自己嗰条脷伸出嚟。咁啊，舐下个面啊，舐下个额头啊，舐下头头尾尾啊，咁佢就当为冲咗凉噶啦。嗱，咁啊，猫同狗咧系一种畜生，系佢一种嘅业报，佢系咁样嘅畜生，就系、是、有咁样嘅作用嚟嘅保护佢自己嘅清洁啦。咁呢啲完全咧，佢呢个恶业所感嘅，就唔系话咧同佛一样啦，简直就冇得比噶啦。佛咧系纯粹生生世世啊，所谓呢个口啦，唔妄语。以语唔恶口唔两舌，语共呢仲反转来，常常呢赞叹佛功德，赞叹呢诸佛个好处，在在处处口常说呢个清净法度众生行菩萨道，所以感到呢今生啊，所谓能够出广场舌相啊，嗰条脷呢可以伸出嚟冚到自己个面，亦即是话。佛都是从人道里面修成，那我们人就比人我们就不得了，所以不可以跟畜生比，畜生它可以，我们人都不可以了，何况是佛。所以佛完全是个福力，它能够出广场思想，我们人都不可以啊，那就证明是佛的福相来啦。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哪个可以伸条出来禮花轉頭冚自己塊面咧，簡直係冇咁個可能啊！咁啊，佛就係一種福相啊！咁啊，叫做出廣場思想。嗱，第二十八咧叫做梵音心願相啊！梵音就清淨音，佛咧有八種音啊嘛，其中有一種咧叫做心願音啊！佢講出嚟嗰啲音聲咧，心而且散播得咧好遠。令呢个远近咧都得闻，说明佛嘅音声咧系清净，冇呢个粗俗，而且远近都得闻。嗱，二十九，佢嘅眼色如金青相啊！嗱，我哋家下嗰啲人，尤其是女性啊，咁就好刻意咧打扮佢呢个眼。所谓四时啊，都唔同啊，一年四季咧有每一季嘅颜色唔同，用尽种种嘅办法。无非咧，想佢呢只眼咧个色水咧，即系特别咧，系引人家对佢咧系注意。嗱，呢种属于个妖媚，系一种打扮嘅技术， 就不是天然的，但是佛那隻眼呢所謂金清色，眼呢是長長而是金清色的，那麼這種色它不用打扮，它是天生成，亦即是個福報收到來的。所以今時今日的女性呢，她之所以刻意來到打扮她的眼呢，咁亦都係有多少呢了解到啊呢種佛相，然後佢先至咧學佛咁嘅打扮。所以好多嘢咧世間法啊，其實同呢個佛教咧好多嘢咧有好多咁嘅關聯嘅。嗱，我哋有一個時期，男人都有嗰啲普通年青人，女性就最多啦。佢哋孭個手袋啊，咁啊底下好多須嘅，有一個時期咧試過係咁樣嘅。咁其實呢啲咁嘅袋咧，無非都係。學我哋泰國嗰啲小城制度嘅出家人孭個袋咧，都有啲似。不過咧，我哋咧就冇嗰個袋咧，嗰啲須啊、嗰啲毛啊咁啊揼落去，咁啊佢就加多啲咁多修飾，咁啊整多啲毛咧揼住，一條條咧咁啊好似咧好睇啲。其實呢個袋咪四四方方，啊同我哋孭嗰啲袋咧係一樣。我試過一個時期好流行，呢、這個時期咧又好似少見啦。咁啊好多嘢咧都係覺得佛教啊。好多嘢好好嘅，咁啊好多世人咧都系仿效啊佛教咧好多嘅生活，以共咧系修息，都系从佛教嗰度咧学嚟嘅。嗱第三十咧就叫做空前万字唱啊，你要睇释迦牟尼佛，或者有啲大菩萨咧，佢呢个胸口咧有个万字，嗱呢个万字咧骤眼睇咧就好似德国希特勒嘅时候啊。咁啊，嗰支旗咧系咁嘅样，但系完全唔同。佢嗰个咧系斜角嘅，但系佛个空前万字上咧系四四方方平整嘅。咁啊就系一种福相，等于话我哋冇啦。咁啊佛呢个空前万字上都可以放光嘅，我哋唔单冇呢个相啊，我哋亦都连光都冇啦。咁啊说明佛啦，因为心胸广阔，心地善良，心中无恶啊。所以能够感到有这个万字相，表示万德庄严，而从这个万字里面放光，就表示佛呢没有了这个烦恼的黑暗，而且能够佛光普照诸众生，那就叫做空前万字相。第三十一叫做眉间八毫相，即是两个眼眉的中间呢，我们通常讲这个印堂的地方，它有一条八毫相，咁有個圈咁樣，一個八毫相咧，卷埋一個圈咁樣嘅，我哋又冇啦，所以我哋讚歎佛功德嘅時候啊，個八毫圓轉五衰微，金木澄清如大海啊，都係讚歎佛咧呢、這個眼同埋呢個兩眉之間咧嗰種嘅好相。第三十二就係佢就頂中嘅玉計相啊，佛個頭頂咧。有一個玉計是紅色的，很多佛像都有的，尤其是在這個緬甸呢做過的玉佛，中間呢都是特別有一塊呢突出來的頭頂，而是紅色的，相信我們這次的釋迦牟尼佛都是一樣的。這個是他們玉計頂上，我們普通人沒有的，好像春山兔日一樣是紅色的。以上一共呢就是有三十二种大人相，我们自己听过之后，我们有没有一相？我们一相都没有。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或者具足三十二，或者不具足都好呢？那么有一相都好福报一点，我们一相都没有，当然一些福报都没有。那么根据这个佛经上里面讲，他说佛的三十二相每一相的庄严都是收好多个功德，嗱呢种功德呢，你就唔好话听咗咧，就讲哎呀，我都做咗好多功德啦，我今日又放生，啊听日又供斋，后日又买花，咁啊好似三种功德啦，我应该有三相啊，就唔系咁简单啦。如果咁就容易啦，咁就好多人都做嗰度。根据呢个佛经讲，佢话假如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嘅众生，通通对眼都盲咗。但是这个行菩萨道者呢，他能够在同一时间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盲了眼的人呢，而令他医翻好，没有一个呢再盲， 亦即是话冇一个医唔好，每一个人盲眼咗啦，都可以将佢医翻好啊！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嘅众生啊，盲眼佢能够有话帮佢医得好，咁啊叫做收到一福。但系我哋谂谂啊，我哋有冇咁嘅能力嚟到一时之间将呢个三千大千世界嘅众生盲咗眼而令佢复明咧？咁啊，亦都说明咧，收一福唔容易啊，收一福唔简单啊。所以我哋今时今日，无论你放生又好，戒杀又好，结缘又好，共斋又好，赠衣书又好，其实望于佛所收个福德啊，我哋真系好惭愧啊，好渺小啊，我哋唔可以称为咧佢哋大福啊，我哋只能佢哋结下缘，我哋个福力冇咁大啊，咁慢慢嚟收，咁啊好过完全咧就唔收，好过完全咧做罪过。所以我哋明白呢种道理啦，我哋应该要发大心，要发咁个广大嘅心愿，而收每一福咧都要做好多嘅功德啊，收好多嘅善力，先至可以咧系做得到。所以话如观佛身系从呢个百千亿福德之所生，就唔系话我哋今时今日啦啊买两顶花供佛，或者买一根油粒供点啊油灯供佛。如果咁样都缺了两种福嘅咧，咁就容易啊，所以就唔系咁简单。咁亦都说明咧，我哋学佛嘅人唔好退心，要发呢个大心啊。所以话大心一发，我哋呢个福利就会生起啦。嗱，咁啊佛唔单话头先所讲一个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嘅众生盲咗眼，而佢能够呢一时之间啊。咁啊，佢将佢医翻好，成为开眼收一福。其实佛因地中啊，佢收好多个福啊，因地之中咧，佢收好多好多个福。咁啊，佛咧有一世啊，佢做一个国王，佢个名咧，名为佢哋斯皮王啊，个名佢哋斯皮。佢因为做皇帝啊，系一个国王，咁我哋简单尊称佢咧，就佢哋斯皮王啦。咁啊，当时呢个帝释天啊，呢个天王，咁啊，佢啲福报啊尽啦。嗱，我哋升天虽然福报系好大，但系福报总会有尽噶。咁佢啲福报咧将要尽啦。咁佢哋想续呢个福啊，等于话唔想堕落。咁啊，佢就谂下，你想个续福，一定要一个有智慧嘅人，有呢个大发心嘅人啊。先就可以为自己祝福啦、啊。如果嗰啲冇福嘅、冇智慧嘅，佢自己都冇福、冇智慧啦，又点可以能够为自己祝福呢？咁啊，佢呢用佢自己剩翻冇几多嘅天眼，嗰种嘅天福啦，去观察，咁啊睇下世界有边一个系有大智慧嘅人，能为自己咧再祝福啦，即系等为自己有机会去求福啦。咁有機會求福啊，咁啲福咪可以延續啊。但係佢睇來睇去，世界上都冇一個人值得啊。佢咧去收福，咁佢就好苦悶啊。咁我啲福報就嚟享曬啦，享曬啲福報就要墮落啦。咁啊點咧？佢就好憂愁啊。咁啊當時咧就有一個天人，佢個名咧叫做毗首揭摩啊。咁啊！睇见呢个天王愁眉苦面，佢就问佢哋有咩嘢事啊？点解你咁愁眉苦面啊？咁呢个帝释天王就照佢个心愿咧，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咧就话俾佢听。当时呢个皮首天王就同佢讲啊，咁咁就容易啦。咁啊，世间咧现在有一个大智人，佢咧发呢个广大心度众生啊。由于佢系一个智人，系一个发大心人，你可以到佢嗰个地方求福啊！咁啊，当时呢个帝释天都怀疑啊！咁我哋用呢个办法可以测验，知道佢系一个大智人，一个大发菩提心嘅人啦，系值得我去佢嗰个地方嚟到求福咧。咁啊，当时呢个皮首揭摩天人就讲啦：，佢话咁就容易啊！佢话嗱。我就可以试下佢个，咁啊帝释天王咁啊点试啊？佢话嗱，你咧就变一只大大嘅牙鹰，佢话我咧就变一只细细嘅白鸽啊， 咁啊，大大嘅牙鹰咧，就当然以呢个白鸽咧就为佢嘅食料啦。啊，有多几只白鸽啦，咁呢只牙鹰咧，咁啊多啲，午餐晚餐咯，咁就唔怕饿死啦。佢话咁啊变咗之后，咁啊点样试佢咧？佢话我咧就飞去佢嗰度，咁啊躲埋佢呢个怀抱。佢话你咧就向佢攞白鸽，如果佢唔俾啦。咁啊，证明佢心量唔够啦。如果佢俾啦，咁啊冇咗个慈悲心啦。我睇下佢点样做，我哋要试下佢系唔系一个真正嘅大发菩提心人。咁佢两个人咧果然一变，咁啊一个就变只大牙鹰，一个就变一只小小嘅白鸽。咁啊呢个小小白鸽咧就俾个牙鹰追啊，咁啊追追追咧，一追就追到。咁啊呢一个大发心嘅人，呢、这个大修行人嗰处。就即使是这个尸皮王的地方啦，咁啊尸皮王曾经发愿啊，要扶持，要救扶一切众生嘅。咁啊见到只牙鹰追嗰只白鸽，呢只白鸽走到自己个怀抱嗰处啦，咁啊当然将个宝符啦，好好地咧，咁啊扶住佢啦，抱住佢咯。咁啊呢只老鹰就冇法子啄或者食啦，你就同呢个尸皮王讲啦，佢话尸皮王。他说你就救了只白鸽了，不是一件好事，那只白鸽家在这个怀抱的地方，那么又温暖又安全，等于说我呢就吃它不到了。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我没了这只白鸽，我今餐就肚子饿的了，那么你又怎样安置我啊？你一是你给只白鸽我让我好吃，你一是呢你又怎样安置我，令我也得到饱满啊。咁啊，當時呢個獅皮王就同佢講啦，佢話老鷹啊，佢話只白鴿咧，我就唔會俾你噶啦，我發願要扶持一切眾生啦，我仲點樣可以將佢放翻啊，俾你哋啄佢食佢咧？佢話但係咁啦，佢話我可以將我啲身上嘅肉啊割俾你，咩都食咯。但係呢只牙鷹話佢咁啊得，都得，咁啊可以接受，但係有個條件啊。他说呢那只白鸽几重，他说你就割咁多肉。当时这个师傅想只白鸽有几重，好轻啊，真的白鸽。他说我身上咁多肉，咁就割得忽都冇问题啊，准可以随便割一嚿都重过只白鸽，认为好轻松啊，做得到，即刻满口答应啊。咁当时这个老鹰啊，这只牙鹰啊，我话咁一言为定，咁啊揾一个泥趸啦，啊，咁啊两边咧系个泥趸嚟嘅，咁啊两个都咁平，咁佢就将嗰只白鸽咧就放喺一边，咁啊呢一边就冇嘢啦，咁佢就身上割嗰啲肉啊，咁啊放一嚿上去睇个掟唔掟得平，啊咁啊说也奇怪，一嚿又唔平，两嚿又唔平啊，你越放多一嚿上去，嗰只牙尖嗰边咧，咁啊越聚落啲咁多。等于话呢边咧，咁啊就向上天啦，你就冇法子咧做个平衡啦嘛。一直要试到啊，将全身嘅肉都割晒啦，放上个泥等嘅地方，先至可以咧将嗰只牙鹰嗰边咧慢慢咧系蹬高啲，而呢边肉人肉呢边咧慢慢就低啲，低到同只牙鹰咧两边都平衡啦。咁啊，当时个老鹰咧就好心软，就得，佢话既然你割出嚟嘅肉，同呢一只白鸽嘅肉啊，可以平衡咗啦。佢话好啦，咁你咧就拎只白鸽去保护佢啦。佢话我就食呢啲肉，我可以得啦。咁啊，当时呢个尸皮王，佢话咁啊决定咯。佢话我就保护只白鸽，咁你就可以食呢啲肉啦。咁啊，但系呢只白鸽同埋呢只牙鹰咧，都系人变噶嘛。咁谂下呢个人发咁大嘅心，佢会唔会后悔噶？咁啊，所以呢个牙鹰又问啦，佢话尸皮王，佢话你发咁大嘅心啊，佢话我都好受感动，佢话但系我家要问你一句啊，佢话你为一只小小嘅白鸽，你将全身嘅肉割晒出嚟俾我食，佢话你有冇后悔噶？佢如果后悔咧，你可以拎翻。咁啊，当时呢个尸皮王啊，听咁一问。他用很肯定的口吻 同佢講，佢話老鷹啊，佢話我絕無後悔啊。咁當時啲老鷹問啦，佢你有咩事實證明你家下唔後悔咧？願意為呢只小白鴿而割曬全身嘅肉嚟俾我食啦？咁啊有咩嘢證明？咁啊當時呢個獅皮王俾呢個老鷹咁樣逼住嚟追問啊，佢就發一句願啊。他说如果我有半点的后悔之心，他说我这个身上肉呢就不可以缝得回复原，他说如果我呢有后悔之心就不可以复原，他说如果我呢没有这个后悔之心，他说那些肉呢我应该就复原了。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果然啊他全身那些肉呢即刻就复原。咁既然佢能够即刻复原，咁证明佢冇呢个后悔之心啦，纯粹系发住呢个慈悲心啊嚟救呢一只白鸽，为呢只白鸽咧嚟到牺牲自己呢个生命啊。咁到呢个时候咧，咁啊帝释天同埋呢一位皮首揭和天人啊，咁啊现翻呢个天王同埋呢个天人身咧，佢哋只有同佛叩头顶礼啊，咁啊赞叹呢个尸皮王。我说你难得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人物。这些故事都是说明我们一个人要发大心，大心一发，这个福力才可以收得到。如果我们不发大心，我们这个福力也都是不大，我们这个心发得大，我们这个福力也都是发得大了。咁如果承接上文嘅意思呢，咁既然係一切都不离因果，一切都係自作自受，好嘅亦係自己受，坏嘅亦係自己受，咁当然我哋就唔好做坏，就希望做好得到呢个好果报啦。唔係话某一个人呢对你好，我就俾多啲特别好嘅你，绝对冇咁嘅人可以主宰我自己。咁所以既然有如是因嘅如是果啦，所以现在呢就用佛身呢个果报啊，不可思议地证明呢个因中所收益系不可思议。所以佛同龙王讲啊，佢话你观佛身呢个三十二相啊，就系从呢个百种千种亿种咁多个福德呢，然后先至生起呢个应身嘅三十二相。所谓诸相庄严，佢个相好呢系好庄严，就不是一般普通的人所能及的，简直都无法只可以比的了，唯佛才可以做得到完成此个三十二相。讲到此处，时间已到了，向下文祥付于下个星期六。